也服务了很多的朋友啊、 嗯、 所以说您来谈这个话题啊是非常有发言权的。一方面您是创业者，知道创业过程当中的压力啊，一些挑战，同时呢您也有专业的方法去应对啊。不过我听一句话叫做什么，医者不自医，是吧？ 是的 啊。那您自己在创业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个压力，比如说能通过自己的专业所得所学去化解掉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听起来有那么一点刺耳和棘手，的确是如此，医者不自医，所以当我们自身哈遇到生活上包括内心的一些困扰、嗯、包括创业上一些内外交困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心理学的方法能够帮到一些，但是呢怎么说，这个过程还是一样的痛苦。 嗯， 就好比说我经常也跟我的朋友们举例子，最近我是感冒了哈，这声音有点不合适，抱歉各位听众。比如说咱们那个知名的这种医学上的专家， 嗯， 比如说抗癌症的专家，当他自己得到癌症的时候，他也得该怎么着怎么着，这个过程哈、啊、他也得经历，只是说他可能比一般的咱们普罗大众会多一些医学常识，少走一点弯路，少一点慌张，但是他所经历的这些痛苦压力挣扎，甚至于最后无奈的一些选择和一些体验，也是和我们每个人身处压力状况下，身处困难漩涡当中的感受是一样的。 好，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神仙碰到妖怪他自己打不过也得搬救兵，是吧？得找别的神仙啊。 对， 好，所以说您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嗯， 那我们最近老看到一些创业者啊，因为承受不了创业的压力啊，选择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应对。那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压力山大，压力山大就是压力像五指山一样， 没错、 啊、像各种各样的山一样压在我们的身上。每每想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郁钧剑唱的那首歌啊、 嗯、 就是孙悟空被压在这个山底下的时候、嗯、啊唱的那首歌唱的是特别的让人动容啊、 嗯、 想落泪啊。 嗯、 沧海桑田啊，五百年、 嗯、 那么长的一个时间段，那孙悟空都熬过来了，那我们肯定是熬不过来的。不过呢我又在想另外一件事儿啊，就是神话是神话啊，它是一个比喻，可是你像我们中国知道在历史上呢确实是一个多苦多难的这么一个国家， 是的， 原来有三座大山压在我们的头上， 嗯， 那我们的祖辈们都一步一步过来了，是不是？有的跟我们现在还一起生活着呢啊，非常的长寿、嗯、那你看那三座大山和我们现在这种创业的这种压力比，能同日而语吗？人都过来了，为什么我们都哎过不去呢？带着这几个疑问，我今天呢啊想请教请教我们的嘉宾。首先问问您啊，当年为什么要出来创业呀？ 我这个创业，我觉得和我们现在这个创业大潮中的大部分人可能都是雷同的。 嗯 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想自我实现。 嗯、 我经常也是跟身边的人讲说，创业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那种想做什么自己感觉有充分的自主权，然后有自我的掌控感的这种感觉哈、啊、无论是时间和财务上，我们希望通过创业获得自由的创造力，获得时间和财务上的双重自由，所谓的人生的自由， 嗯， 最大的自由度。但事实上在创业过程中，这种九死一生的磨难让我们离那个自由的梦想可能不会那么近。 嗯，当时您出来做这个心理咨询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环境，还记得吗？零六、嗯、年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首先是因为我自己当时已经工作了快十年了，在一家非常稳定的国企，当时的周围人对我的感觉是觉得这个工作看起来还挺光鲜的，而且非常稳定， 嗯， 然后每天都不用为衣食而忧，甚至也可以预想到五年之后十年之后大概的人生路径。但是我深深的觉得我在那个职位上我不快乐， 嗯， 我找不到自己特别大的那种价值感和意义感， 嗯， 我深深的觉得自己就像卓别林那个电影一样，我觉得我像一个 大的工厂的某一个岗位上的一个螺丝钉，就在那转着，每天朝九晚五的转着。我觉得我做的事儿也不是我喜欢的事儿，所以我花了挺长的时间去探索我到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一个思考，就是人活着为什么？什么是幸福？我待会儿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经过思考，包括这些年的这个工作所得到的一个幸福公式。在那个时候我发现，哦，原来幸福公式是这样的，那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带不给我幸福感，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个我自己认为喜欢的事儿。 那算是转行是吧？ 没错。 您的工作的内容是什么呢？当时 是在房地产公司做一个普通的职员，然后也负责一小部分的业务。 好，那么要转到心理咨询，那这前期还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没错，我是花了我几乎的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去在做这件事情，也科班去学啊，然后学研究生，包括在国外去读书，自己也看了大量的书案例，包括也去很多当时的同行机构去实践，去做实习，包括我现在我做创始人创业的这家机构也是当时我实习的一个单位。然后后来呢，就是当时的那个经营者他觉得做不下去了，就是您刚才问到那个问题，就心理咨询那个环境的当时怎么样， 什么环境 太艰难了 啊。 大部分的人一听说心理咨询，这得心里多有病才会花钱干这个。就是 您模仿的这个语气啊，惟妙惟肖。 这是很多当时的朋友们跟我的。对，他都有这样的误区。大家觉得我花点钱吃顿饭买件衣服得多正常啊。你让我花点钱做心理咨询，那这心里得多有病啊，这是不是精神病啊。对。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但是我就要谈到我后来经过探索啊发现的这个幸福公式。我们一个人他是由内外两部分构成的，我们外在世界我们有身份地位学历长相啊、职位收入等等，所有这些外在世界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你的最大化的分数就是十分。但是一个人的幸福感，我们假设满分是100分的话，它就由另外一个板块组成，那个板块就是你内心的，你精神层面你心理层面的那个幸福度，那个满分也是十分。最后一个人幸福的100分是怎么构成的呢？你的外在世界和你内心世界和你的心理世界，它是一个成和的关系，它不是加和的关系。我们一般人都有这个数学常识，就是但凡相乘的两个数有一个是零，最后你总数就是零，那另外一个再大再满分都没用。当我发现了这个幸福公式之后，就发现当一个人他的幸福要最大化越趋向于100的时候，他不只需要外在世界能够尽量的趋向于十分，他也需要内心的世界能够他自己很满足，很有幸福感，很自在，很自然，很自如。这个心理世界的部分就是我后来选择从事的工作。 想得很美好啊。那不管是做心理咨询的创业，还是说做其他的现在什么互联网创业啊，或者是一些实体的创业，大家都带着一个自己的事业追求，对于幸福的这个追求啊，甚至呢要改变某一个行业产业格局的这样一个愿景，投身到其中。但是我想这一切的幸福感的前提是咱这事儿得做成喽。我没有听说这个事儿做黄了我还特幸福，然后是吧，我赔着钱我还特幸福。那我们谁也不是开银行的，银行也不能这么造啊，是不是？你刚才说那个创业环境很艰难，就是大家不愿意买单，那当时你们创立的这个机构的时候一开始啊，你们这种成本有多高，收入大概有多少，能啊这个满足大家日常的开销吗？ 特别难，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是入不敷出的。 一两年都入不敷出啊？ 对，还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成本也不是很大，就基本上就是日常的这种办公费用，再加上基本上我们每个人的收入，我们的时间啊，我们的精力就都投进去了，也没什么回报，大概一两年都是这样。随着大概从2008年开始，就有这个市场就有一个好转的迹象，大家越来越意识到 内心世界的重要性。 嗯， 好像抑郁啊、焦虑啊这样的词就更广泛和普遍的进入到普罗大众的生活里，人民群众都会觉得动不动就说：“哎呦，这人抑郁了吧？哎呦，我这好焦虑啊！我这孩子学习不好，我好焦虑啊！这个我老公最近这个老公回家这么晚，哎呦，我好焦虑。”这些词儿原本是一个专业化的词，越来越多的进入到人们的普遍的谈话的内容里面去。 嗯， 也就意味着大家对心理开始产生着一些接受度的。 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已经熬到了市场出现转机的时候。 哎，对， 是吧？ 嗯， 其实在很多创业领域都是这样，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见到曙光。 是的。 可是很多人在黎明前的黑夜倒下了。啊， 没错。 这两年啊，这两年刚才说了嘛，你们的成本也就是这些房租啊、水电费啊这些，是吧？ 还有我们自个儿的 工资嘛。 对， 啊，有没有借钱负债？ 有 没 有？嗯，我觉得让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中特别艰难的，除了08年的时候我们可以从06-07年那种入不敷出，到慢慢的每个月的收入能够支撑我们的成本，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好像过了最初最艰难的那个按时开头难的阶段。但是让我深深感觉到特别难的其实是13-15年。 嗯， 就是这两年呢有一波这个所谓的移动互联网的冲击。06-08年那个时候我们熬过来，是大家从不接受到接受，我们的这种线下的这个服务才可以被大家有人来愿意来使用，愿意用这个专业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到了15年左右，好像突然有一波互联网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出来，有很多 IT 公司就转型啊，就像什么顺丰颠覆邮局，然后像什么滴滴快车颠覆出租行业一样，就有一帮 IT 的从业者他就说要改造这个心理咨询行业。 嗯， 他们纷纷做一些所谓网上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入口，其实他们没有专业背景。 嗯， 但是他们通过这种小的一个入口或者一个小的这么一个技术化的手段，就吸引了很多的流量。 嗯，很多人就去了，就去网上搜，然后就在网上聊了。 没错，就从网上找了，尽管他们后来到线下的反馈也跟我们讲说良莠不齐。 嗯， 也被骗了，甚至于经过这个网上尝试的阶段会对心理咨询更多的误解，会觉得，嗯，哎，我好不容易愿意花钱为精神世界付点费了，结果还又被骗了，这个什么这都什么呀，跟我妈跟我聊的也差不多嘛，又讲一番大道理，这说的都是什么呀，根本不靠谱。很多人是这样的反馈，这个也给这个行业，也给我们原本线下的这些行业加大了一些负担，同时也冲击了我们的生存，减少了很多的流量。 嗯， 所以在那两年我觉得是特别难的，就你刚才问到的借钱，真正借钱是在那两年。 就是不借钱的话会怎么样？ 就因为从08-15年这几年我们是从小到大在成长。 嗯， 所以随着成长我们的各方面的成本都加大了，也有很多的这种行政人员，这些人你不能说咱们自个儿是吧，创业者不要工资啊，干个3-5年没事儿。 嗯， 啊，家里人补贴，但你不能让跟着你的兄弟们姐妹们都没钱都不发工资，那人家每天吃什么呀，住哪儿啊。 嗯， 所以这是不可能的。那你需要解决这帮还愿意和你在一起一块儿去创业这帮伙伴们他们基本的生存保障，这就必须需要借钱了。 嗯， 我当时就把我唯一的一套小小的住宅抵押贷款了，就是把房子抵押出去。 哎，我听到你这个我心里一紧，不是卖了吧，还好是抵押了是吧。 对， 卖了的话你这就又白干了几年啊， 何止几年啊，就肯定就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去购买了。还好就是我觉得我的伙伴们大家还是很努力，我们熬过了那个阶段。嗯，大概用这种贷款去发工资的日子撑了不到一年。 嗯， 我们又回正啊，又可以就是继续的。因为随着很多人对线上的这个服务的体验，他会发现线下还是线上所不能完全替代的，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标准化产品，说咱买件衣服买个化妆品它是完全标准规格的，它是一个服务，它是一个无形的服务，它是一个文化类的精神类的服务。 对于这个理解，就刚才您说的，大家对于心理咨询啊，它不是标准化的，它是要线上线下结合的啊，是一种服务，这种理解也是这么多年来你自己慢慢形成的吧？就是说一开始你这么说你自己会信吗？就是对于你们自己 做的这个事儿啊，本质是什么？刚才你写了一些定义出来啊， 嗯， 这个定义是逐渐形成的吗？ 没错，我觉得，心理这个工作或者说这个领域进入中国到现在不到20年， 嗯， 所以它，是一个像新生儿、像一个孩子一样一直在探索，包括我们业内人士，对它到底我们的所学怎么样为人民群众所服务，怎么样更接地气。啊，这个部分就以什么样形式呈现出来，线上线下它的内涵与外延，怎么样把它更加的精确规范化，其实每一个从业者也在探索。 嗯，这个商业模式也是， 是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探索啊。 对的，我经常和我们的同伴讲，是客户是最好的老师， 嗯， 市场给我们最直接的反馈， 嗯， 然后市场也是检验专业能力和检验有效性的唯一方法。 这市场有时候是不以你们意志为转移的。 对。 那么从创业的角度来说，你综合分析一下你的压力来源都有哪些呢？包括压力来的时候你怎么应对，情绪怎么样？ 对，我能够感受到哈，就是，压力来源基本上是两个部分， 嗯， 一个是外在环境， 嗯， 一个是内心世界的体验。外在环境呢，基本上就是市场的变化，对手的变化，然后客户的反馈啊，这个不是以你的位意志为转移的。有的时候你不曾预想，曾经某一个 IT 公司来找我的时候，对他就是觉得这个天方夜谭吧，这不太可能。可能过几年他死掉了，但是另外一个对手却庞然大物一样的成长起来了，成为你啊。直接的这种 对手， 对，就是很强有力的对手。所以这个外在市场的变化性，这种每天都生存在对未知世界的和未知的部分在战斗啊，在抗争的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源 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一个人走夜路，就你不知道哪儿会有一个危险出来。 没错，我觉得创业的时候这部分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你不清楚你的对手，而且越当你发展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就是对手都在暗处，你自己是在明处，然后有一种腹背受敌的感觉。 嗯，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感觉，就是在黑暗的，像你说的一个人走夜路哈，在黑暗的世界和这些不知名的对手和这些伙伴们在一起跳舞。就像跳街舞一样，你知道以前的跳舞大家是华尔兹啊，是贴面舞，是两个人手拉手哈，一块有很多互动。那街舞往往是哎，你跳你的，我跳我的，像现在 hip hop 啊，嘻哈，就是它是各自都有自己的舞台， 嗯， 而且彼此形成一种场，大家我们都像暗夜中的精灵，然后彼此绽放的时候，大家一起把这个环境把这个事造出来了。所以我的一种感觉就是，这些对手他既是你的敌人，但是他更多的时候是你的伙伴和朋友。 这个感觉是逐渐形成的吧？ 当然，就是我觉得这是就是在我第二次熬过的一个阶段，就是说当我贷款去给员工发工资，然后大家一块儿扛过这个难关的时候，慢慢的我对我对手才有了新的理解。 嗯，创业者其实对于对手的看法，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不同的阶段真的有不同的定义。当然，出于公司的战略要求，他们对于对手的这种态度和行动也会有各自的不同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自己对于对手的理解的问题，以及不同的阶段公司的需要的问题啊。 对。 这是外部的哈，外部的压力。内部的压力呢？刚才您谈到的这么多人是吧，包括人员的管理，这些是当时您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是的，我觉得内部的这种所谓的内忧外忧内困啊，内困的压力要远远的大于外部的压力 啊。哦，远远的大于，这是看得见的。 没错，这个我一直认为就是所有外在的世界是通过我们内心来起作用的。 嗯， 就是外部的敌人或对手再强大，如果我们内部的这个力量没有散掉，你是有足够的能力获得转机和生存的。但是如果当你内心世界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当你内心垮塌了，那即使外部的对手消失了，你也仍然无法在这个舞台上继续跳舞，仍然无法赢得你原本的梦想和最初的胜利。 就像今天我们的嘉宾感冒了一样， 这属于内部压力，当然也有外因，是吧？ 对 啊，要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嘉宾哈，这个身体如此不适，还在节目当中分享啊，他这个创业的经验，这每一句话呢都是财富啊，真的，可能过来人才会有深深的共鸣啊。好啊，我们一会儿放广告的时候可以让嘉宾出去喝点水啊，现在你还得忍着这个压力啊，感冒的感觉我们都有过是吧？ 对， 身体难受吗？那你刚才说的这种内部团队的压力具体是什么问题？你身体上会有难受的反应吗？ 嗯，特别大。我记得我本来是一个心挺大的人，就是从小的是沾枕头就着，然后一夜无梦，然后一睁眼就天天都是被三四次和闹钟的斗争中叫醒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极好的人。但是在创业中我有过大概三次左右吧彻夜无眠的经历，这个让我是记忆犹新的，我也会觉得它是我人生中很宝贵的财富。 三回。 对，而且这三回没有一次是因为所谓的哎呀哪儿又冒出来一个外在对手，哎呀谁谁谁又特强大了把咱们超越了好几倍，以前他还跟咱们后面一个小弟，从来没有因为外部，全都是因为内部的，我们内部的问题让我觉得，哎呀，让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欲哭无泪。其实我是几次都是哭着的，就是这几次没睡着觉我都哭了，但是哭到最后我觉得我哭不出来，我觉得我那种哀莫大于心死，那种最大的悲伤是眼泪都掉不出来那种感觉，我才深深的体验到 最大的悲伤是欲哭无泪啊。 对，就是他已经让你难受到你的心揪在一起，然后你的眼泪都觉得被凝固在你的瞳孔周围，它流不出来，然后你的心被自己人拿刀子在那儿割的感觉。 什么事儿啊？ 啊，对，我可以举个例子。 我好好奇。 对，是，我曾经有一个特别信任的合作伙伴，我特别信任他，我为了他呢，把我的战略进行了调整，把我的人员结构把这个市场布局全都进行了很大的调整，然后等他他当时说他要回老家，我等他回老家安排完自己的私事之后，所以公司整个为了他停止了大概一两个月，而且做了很大的调整。但是他在进入公司大概三个月的左右，他有一天就微信上和我吵架，告诉我说我要离职了。然后当我再给他打过电话再给他回微信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把我拉黑了。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和他沟通和申辩的机会。而这我最痛苦的并不是失去了这一个人，而是我失去了我那么大的一腔信任。我好像就是像葛优说那个，就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就是那个感觉。而且这不止一次，就是当我刚刚说有三次哈，我晚上就彻夜无眠。当每半年出现一个人让你掏心掏肺的对他这么好，然后最后他对你充满了愤恨，他甚至于对身边的人讲了特别多你觉得匪夷所思的这些话，而且这个人从头到尾你仍然认为他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但是他却做出了这么大对你的彻头彻尾的否定，对你的打击，对公司的这种打击，对你个人的打击，对你所有分析和判断的打击。这个时候带来你最大的痛苦的就是，第一是被自己人背叛，我刚才说像你把刀子给到他，你把枪给到他，发现他没有拿这个和你一块儿去抗敌去战斗，他反过来用刀子在杀死你， 确实不容易， 而且一刀一刀。 必须进广告让您放松一下了。好，稍后见。 好，谢谢。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错过要等一年。 腊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 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阵风有六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受南下冷空气影响，下班的时候北风逐渐加大到3、4级，阵风有六级，请听众朋友注意防范。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创业的压力不要一个人扛啊。话虽这么说，但是晚上的时候还是一个人从梦中惊醒啊，独自去应对。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创业的代表，同时呢也是心理咨询师的代表。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惠民心理的创始人刘鑫。您好。 您好，主持人。 嗯，好，现在广告之后能缓一缓了啊。 好多了，谢谢 啊。从心理咨询的角度来说，曾经受到的伤害，被人啊背叛所带来的那种伤害，怎么愈合呀？ 如果是从咨询的角度来讲，一切都是关系的问题。 嗯，就调整你和他的关系。 是的，其实这也是我后来反省，我觉得这几次啊、这三次彻夜无眠带给我的，就是在那个时候，也许我太重视外部的这种困难了，太重视解决事儿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我们团队内部的人。所以这三个人都带给我觉得有点像，当时的感觉有点像灭顶之灾一样。我当时说了，我顶了很大的压力，把房子贷款抵押出去了，然后抵押出去给我的同事们发工资。当时就我说这个人是我在抵押之前对他给予了很大的厚望，结果他来了之后反水的一个人。然后第二个同事呢，就是我当时抵押着房子贷款出去给大家发工资，然后从他这个女孩，从她的能力上来讲她特别弱。我身边的人就告诉我说，就其他的管理者说把她开掉。然后我觉得她特别可怜，她也跟我讲，她说我30岁了，我特别想在这学。我说好啊，那就再给你更多的机会。所以我是贷着款给一个相当于能力还不称职的人发工资，发了很多个月，突然有一天他把我给告了。他以各种罪状，后来 还去还找什么 劳动仲裁吗？ 对，还去找什么所谓的什么一个援助部门，然后讹了一笔钱。就是我没有，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欠他什么，而是我真的没有精力再天天应付他，然后再去，我还有很多真的值得我花更多精力去处理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就给了他一笔钱。但是对我来讲，我曾经在你就是我认为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了你，而且是我努着劲儿去帮助你。 但是他找了一个法律关系的漏洞， 对， 是吧？可能你当时也不是很熟悉这些劳动方面的一些法律法规的要求。 而且当时的那个就是仲裁部门的人就跟我讲说，你当然去可以跟他耗下去，耗个一年半载，可能最后的结果他拿不到一分钱，但是你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来，你需要不断的哈出各种材料，然后不断的出。对我来讲，我没有精力去跟他纠缠这个，而且就我刚才说了，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他是一个个人，他可以不承担任何风险，他可以去做很多也许是这种出格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讲就不值当了。我就会觉得当时我是很痛苦，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人性有的时候在这个点上这么黑暗，为什么我对你这么好，就是这些周围的人都可以作证啊，为什么你反过来要这么来，在我这么虚弱的时候来上来反咬我一口。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是贷款来发工资，都知道我很就每个月大家都是入不敷出的，每个月公司的收入一定是不够，远远不够，我就已经苟延残喘了，然后你还上来再讹我一下，但是我还是给到他了。第三个人也是差不多，但是第三个人当时是我在就我最难的时候，当时还有一个我自己的问题是我当时在生孩子，我当时刚刚从医院生完孩子回来，然后他是我在我当时是你看我生孩子的头一我生孩子是下午去住的院，我上午还在工作，然后我上午工作的时候包括我去医院的路上就临产的路上我还在跟他是我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我还在跟他说，我说我可能要大概有十几天，因为住院啊带孩子我可能很难把月子休满，但是我可能要十几天，这期间你要帮我应付什么什么事儿。结果我生完孩子第二天第三天他就告诉我说他不干了。他不但我当时就相当于有点像托孤一样啊，我不能够应付工作了，把这个活交给他，他不但不做，而且还有点像反水一样啊，还也就去什么去像一些我们的对手或者像我们的客户去散布了一些不实的信息。哎呀，当时对我打击特别大，我当时就在医院还没出院的时候我就躺在床上哭，我就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我哪儿做错了，我到底错在哪儿了，我觉得就这个时候对创业者最大的压力的来源其实还不在于对方到底伤害了你多少啊，对方真的给你造成了多少经济的损失，这反倒是次要的，最多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怀疑和否定。我因为这些事件我大大的怀疑了自己的能力，我怀疑了自己为人处事到底差到什么程度，我还适不适合再创业， 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的 对 在你身上发生， 而且都是在我最虚弱的时候，我创业这么多年我好的时候这事儿就没发生过，我只要弱的时候这事儿怎么就屋漏偏逢连夜雨连阴雨哈，这个就是怎么就这么惨。 所以当时你是反思自己吗？就觉得我 当时我必须要反就必须就是我觉得创业者这时候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真的是自我指责啊，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老公他就会说，哎呦你值当的吗，你这赚的还不如卖白菜的钱，操的都是卖白粉的心，你是干嘛呢，这起早贪黑的，家你也照顾不着，然后老人孩子你也照顾不好，你自个儿身体都越来越差，你这干嘛图什么呢，你给家弄回来什么来了。 我觉得你这老公也是你的客户吧，怎么模仿起来是一个调调啊。 对，我就是说我老公啊，他在有的时候是这样，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候他还是我坚强的后盾。 那个时候你开始自责是吧，开始把压力啊的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没错。 你有没有外援呢，有没有支持的力量？ 对。这个时候我刚才就提到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支持系统，就是我要谢谢我这个有的时候发抱怨的我的老公 啊， 他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支持系统。他会在发了这么一两句抱怨之后啊，其实他这个抱怨表面是抱怨，其实是心疼。然后在这种他对你这些付出与回报的这种不对等不公平不平衡的心疼之后，他会马上坐下来给予你一个怀抱。 给你。 你确定他是为了让你好好的为孩子给你的怀抱吗？ 我觉得他是因为爱我。 嗯， 我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无论顺境逆境啊，就是他还是非常有力的在支持着我。然后这种精神支持我觉得是巨大的力量，所以老公还有我的几个好朋友，还有就是我的这个闺蜜帮帮团，还有我的这个父母大人啊，他们真的是我源源不尽的一个支持的宝藏 啊。那是他们知道你有这事儿。 对，我老公是知道 的， 其他人我是没有和他们讲 啊， 但是其他人会带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每当他见到你的时候，他会感觉最近哎你的状态啊，你最近瘦了，最近累的气色不好啊，他就会无条件的去支持你，他会给你打气，会给你加油。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的一个朋友啊，因为我说自己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会有这种感情色彩啊，会有主观的色彩。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创业领域比较知名的一个人物哈，我就不点名道姓了。他有一句很那个很著名的话，就是因为他经历一个低谷，当时那波低谷淘汰了他很多的创业的其他的同行。他现在从低谷走出来，他经常有一句话说，我是从死人谷里爬出来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创业嘛，是九死一生嘛。 是的，他经历了一个估值的高峰，然后摔落到低谷，到现在再出来。当时呢对他来讲，他就会发现他身边的这些朋友们没有人给他出了很多主意，但是其实没有主意有用啊，没有主意是真正 解决问题。 对，能解决。但是这些人的这个态度，这些人在一起陪伴着你，支持着你，这种感觉给了他莫大的力量，以至于他才能够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所以我在这个刚才说的， 你是说他那朋友都是死人吗？在他身边，你这个死相。 他从死人堆爬出来，死人堆是指在他同时期倒下的那些同行。 明白。 是的 啊， 所以我当时从内忧外困的那一年里爬过来，我觉得能够挺过来最大的来源就是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不管你成败，不管你好坏，不管你荣辱与贫贱，仍然在你在一起。 这种陪伴的方式哈，我想问问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特把你当病人，特把你当一个需要安慰和照顾的人，可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自己不觉得自己要那样被对待。就像生完孩子可能大家都觉得啊，那产妇应该特别的这个呵护嘛，就像宝宝一样啊，那样的伺候着，是吧？但可能有的人说，我不是刚生完孩子的产妇啊，你至于吗？你当时有这种比如说受宠若惊啊，或者是格外被对待的感觉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正常化很重要。就是当一个人处于虚弱的时候，我们并不格外会觉得，哎呦，你太弱了，我来帮帮你。不是的，我待会儿也会提到，就是说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这个建议啊，怎么去帮助这个压力低的人？我们只是接纳，我们并不去额外的说，哎呀，我给你出个招吧，你这该怎么办吧？你这个过去那个方法不对，错在哪儿？应该怎么怎么办？那时候他感觉的更多的是，你越怎么说，他感觉到自己越无能，好像你行他不行一样。好像你们来都是出招的，显得我最差一样。每个人就像孩子一样，他更需要的是自主感。即使是在虚弱的地方，他需要的只是支持，只是陪伴，不需要更多的建议支招。如果他向你求助，哎，你帮我出个主意，那可以。大部分的时候，他只是需要觉得啊，我不是孤军奋战，有人和我在一起，有人仍旧爱着我，支持着我就够了， 就够了。 剩下他是可以发挥，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就可以发挥他原本的那份能力，达到他应该去到的地方。 应该说，我们的嘉宾陈曦女士还是幸运的啊，就是在自己低谷的时候呢，有这么多人在她身边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创业者，他们最后呢，选择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啊，来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也是他们解决压力的一种方式啊。 是的。 那从您所接触到的这些创业者来说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做这种压力的管理吗？当压力来的时候，他们跟你当年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一样？ 我觉得我所接触到的创业这些朋友们大概分两类。一类就是能够坚持挺着， 挺着的过程中给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甄别支持者，可以寻找更多的资源，然后慢慢的面对和解决自己的压力，看清楚压力源，找到解决之道。另外一部分人就是倒下了。倒下呢，有的人可能是以特别极端的方式选择了放弃，我不玩了，你们都这么背叛我，都这么伤害我，都这么与我为敌啊！不是外包世界与我为敌，而是我认为是哥们儿，我认为是朋友的这帮人，你们拿着刀子对我与我为敌，我不玩了，我用和这个世界断然告别的方式，让你们看到我的这份 决绝， 对我的这份真啊，我的这份真血性。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人他是心死，也许他仍然还在啊，就是说我记得去年朋友圈有一流行的话说，有的人活到75但其实25就死了，就是有的人真的是，比如说我的一个忘年交的一个朋友，他创业了一辈子没有一次成功，好，到现在他60多岁了，做着非常低级的就是给一个单位看大门这样的角色。你能够感觉到他其实大概在他40-50岁的时候，从他20岁创到40-50岁，那时候他就已经心死了，他对人情冷暖，对这个世态炎凉，对这些表面上笑着背后捅刀子，对这些朋友们反目为仇，对这些亲人的背叛，对这些知心人信任的人这种凌辱和欺负啊，对所有的这些人性的黑暗面，他失望透顶，包括对自己的能力啊，他在不断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中他心死了，这个部分也促使了他的倒下。这个倒下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大的悲剧。 就是处理压力的这种方式不对，或者是说呢没有这个意识去处理压力，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可能它程度已经比较深了。 对，对，压力有的时候就好比说我们去举重啊，咱们现在普通人拎个10斤大米都可以啊，如果像奥运会那些冠军举个什么50公斤100公斤啊，瞬间举起可能做不到。所以当你在符合你体力范围的情况下去承重的话还是可以的啊，经过锻炼你慢慢一手能提30斤了，能提50斤大米了，甚至以前走5米现在提着50斤能走500米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让你一下举一个奥运冠军举的那个杠铃，你是举不起来，可能而且在举的过程你不断怀疑自己，就哎，我也是人啊，我也是一个七尺男儿，我也是一个1.7米的一个大个儿啊，我怎么就举不起来呢？ 哎，你看啊，这压力有两种来源，一种呢是下雨背稻草，就是越背越沉那种，逐渐逐渐的加在你身上。 对， 还有一种呢就是天塌了，你 对 姚明扛着， 是 姚明那个压力，大家想想是不是个高的扛着，那突然来的，就像举重一样，一下子要举个200公斤的杠铃。那您觉得在压力不同的阶段？怎么来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调整自己的行动？ 好，刚才说下雨背稻草这种属于常规压力啊。当你背不动了，你会找个客栈啊，找个屋檐底下歇会儿。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压力基本上就可以转化为动力，是你的朋友。那不需要我们额外的去把它像感冒一样去解决它，它就是一种健康的一种方式，它是我们的一个伙伴玩伴。 但是它有可能越来越重啊。 对，越来越重的时候你自己就该歇歇，该休息休息，因为正因为你是持续的背着它，你的能力也在增长，你怎么知道它越来越重的时候你的肌肉不是越来越发达？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不觉得它是能够击垮人的，它不具备那种瞬间的摧毁力。 但是我们听说过过劳死这么一说呀，是吧，它原来加1小时1.5小时2小时通宵，最后拜拜了。 对，那就是所谓的他对那个安全边界的一个觉知。 对，他我觉得能再扛5斤再扛10斤， 没错， 倒下。 所以就是对于压力总体来上来讲，从我个人的工作经验，我基本上有3个建议。第一部分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和这个部分有关系，叫我们叫我们专业叫觉察，其实也可以叫觉知，就是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大概这个体力是什么情况啊。我现在是3岁，我就适合背个二三斤，我现在是30岁，我具备什么样的身体状况，我现在感冒我少背点，我肺炎了我少背点，但是我现在50岁，我天天健身，我可以多背点。你对自己和外界，包括你背的东西，这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个圆片，其实80公斤，还看起来是个稻草，其实里面放着铅，放着铅球。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对内在的力量，自己的能力和外在的这个困难，有一个觉察， 觉察， 啊， 觉察很重要， 没错，而且它不是一个片段的， 它 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你是要时刻，我们心理咨询锻炼的就是时刻的觉察，时刻的觉知。 我觉得特别像什么呢？就特别像老板到公司啊，问下属第一句话：“咱们账上还多少钱？还欠多少钱？”啊，每天都看看啊，自己现在手头上钱够不够用啊？ 哎， 动态掌握是吧？ 没错。 今天还能再借点啊，今天少花点啊。 对，而且这个觉知会带来预判。就是随着你这个觉知力越来越强，你的觉察能力越来越强，你对过去、对当下的觉察会增强你对未来的那个判断力。我记得我在最难的时候，当时我的好朋友问我说：“你这个贷款？”付工资你还能扛多久？当时我算了一下，最多扛6个月，再扛6个月我就玩完了，结果就是在扛到大概4、5个月的时候，我们就获得了转机，所以这个觉察不光是保持对当下的，也对未来的判断啊。比如说我现在到50多岁快退休了，那我未来我大概我还要干到什么时候啊？我的人生阶段，人生也有春夏秋冬，我人生阶段慢慢从秋季转到冬季的时候，我的负重、我的压力该怎么处理？比如说现在像我这个阶段，属于夏到秋的这个阶段，中年，我上有老下有小，那我的压力不光来源于我自己，我怎么去判断？像有的人，像我有一个朋友，明天上午那个咨询对象，他现在就是16岁，明年高考，对他来讲，他现在的压力就是这个部分，主要的压力源，他怎么去处理？啊，他对未来是怎么规划的，怎么判断，他给自己未来定位就是一个游戏王者啊，街舞王者，还是说他想要去哪儿读个博士啊，他自己想学医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觉察包括了对当下的，也包括了通过觉察我们对未来有一个预判，来减少将来风险不可控的这种可能性。 这对于逐渐增长的压力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动态的管理的过程哈，逐渐的了解到压力的增量和减量啊，以及我们自身随之应该做出哪些适当的调整。那从未来的角度啊， 对， 未来比如说有一天突然我们这个五雷轰顶， 对， 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这个困难了，这种突来的压力我们该怎么应对？ 没错，突如其来的事件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啊，我们人生这一辈子谁还没有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啊？突然今天出门，哎呦，车祸了，折了一条腿，突然今天得到一个噩耗，哎呦，这个公司叫什么倒闭了，2个小时之内就全都要解散，还没有任何赔偿，因为申请破产了等等啊，会有很多这种原本预想不到的突如其来的压力。这时候仍然是那一部分保持觉察，因为压力有的时候它是伪装了的，我们不能叫糖衣炮弹，它是炮弹糖衣，它是以炮弹的形式出现的，但是有可能它是一个礼物，比如说啊，我生活里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这样，他以前创业很成功，我有一个朋友创业特别成功，他是准备自己在离开世界的那一刻跟老公说：“我恨了你一辈子。”因为你28岁那次出轨，让我恨了你一辈子。我现在自个儿干公司干这么大，希拉里访华的时候都到我这儿看，我就是跟你这么不离婚，这么耗着，我要拖死你，直到我最后闭眼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我恨了你一辈子。这是他觉得自己这人生要解决自己过去情感的一种自己的解决方案。结果突然他42岁那天，有一天无意中体检，癌症晚期，肺癌晚期。 这神马都是浮云了。 没错，他突然发现，哦，从28到42这些年， 表面上我恨老公恨得我牙根都痒痒，其实我是一种爱而不能。我真的是爱他。我现在得到这个这时候，我才更开始，第一，我积极的解决啊，怎么来面对我后面的生活；第二，我怎么来面对我的孩子和老公。我还要等到盖棺材那一刻告诉他我恨你一辈子吗？不是的，我从现在开始珍惜每一天。我多么珍惜他，虽然曾经背叛过我，但是直到现在他没有离开过我一天。每天还在我身边，我多么感谢他。 从这个例子我们倒是可以做一些类比啊，你说还有什么比你知道自己得绝症这个事儿更加的突然啊，更加的不能接受呢？那有人说了，我欠了多千五千万了，我背负了多少亿的外债了，我手底下100多个人等着我发工资吃饭呢。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能和生命相比，是不是？ 是， 生命的这个意义得多大呀。 是的， 而他从这个领域里面都找到了希望啊，好像找到了一些幸福感以及以后要调整的这种行动的方向， 或者就是生命给他的一份礼物。表面上癌症是一个多么悲伤的世界，但事实上他却是来告诉我们我要看到的生活的另外的一面。他却是以礼物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打开方式。 哎，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啊即将结束啊，再回到上半段我提的那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我们的父辈们啊，我们的祖辈们三座大山都过来了，现在创业过程当中工作当中的一些如山大的压力却有的时候我们扛不住了呢？ 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个幸福公式啊，物质和精神要双丰收。然后它的两个部分其实人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祖辈物质可能比较贫乏，有的时候他对所谓的100分哈，是10×10达到100，他物质上就2-3分，他不可能对，他不太会对这2-3分，他不太会预期自己是100，是80-90，他2×以多少得80-90，精神方面的诉求，他的要求相对应的没有那么高的期待。现在我们物质上很多人都是80-90分，大部分中产都是80-90分，他挣的他拥有的他已经够花了，剩下都是额外的超出部分，他就对100有期待，所以他对精神层面的那个需求就特别高，在精神层面的一下得到很大的打击的时候，他就崩塌了。 哦，你看啊，所以还有一种解压的方式，我放低期待啊，放低期待，或者说有的人说我这公司我办不下去了，我不办了，我觉得这都是一种也许是有一定逻辑的，对于你来说是有益的一种方式。 没错，我在结束之前要把这个解压的三板斧哈，然后先简单的告诉大家，由于今天时间有限啊，我希望有机会就是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啊再进行深入的探讨。一般解压来讲有三板斧，第一个是觉察觉知，第二个就是接纳，接纳是世界上最大的爱。无论你处于哪个位置，第三个部分是连接。连接就代表着行动。当你去和你的朋友连接，去和自己连接，去和未来解决方案去连接的时候，所谓连接就包括了倾诉啊，包括了交流啊，包括了去找合适的资源啊，去做心与心的交流啊，去哪怕是外在的交流，哪怕是运动啊，跟自己身体做连接，这连接都对压力有很大的排解的渠道。刚才说第二个部分是接纳，接纳呢，我们为什么说接纳是世界最大的爱？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假如你生了一个少长了一只耳朵，他天生就只长了一只耳朵的孩子，你不接受，一直跟他较劲，他会孩子会很痛苦啊。如果你接受他，他就是一种新的方式。 你欠的钱不会因为你觉得这个欠的钱太多了而变少， 没错， 所以你只能选择接纳。 对，所以当你选择了接纳的时候，接纳不代表一种消极放弃，不是说哎呦算了，我听天由命吧。接纳不是这个意思，接纳代表了一种最大的认可，和接纳代表了你下一步行动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你能够真正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你能够和事实在一起，并且真心实意的愿意接受它。 好，接下来是连接。